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講場同大家見面啦，咁咧就大家知道啦，滿叔就好鍾情於台灣啦，咁咧就 我又會想搞一個旅行團去台灣，台北啊， 咁其實我哋去一去咧，有一個即係最近寫嘅一個文啦，就係、是、講前木哥故居，咁我哋以前 show 過嘅嚇，咁但係咧呢、這個咧就你喺信報咧就出過。 即係因為佢要收錢，所以我另外我遲下會再鋪一鋪佢個全部嘅相出嚟。咁嗱呢間屋咧，我真係希望大家去嘅，因為間屋咧台灣又冇點宣傳嘅，冇乜人。我你有冇睇過任何人評論講？ 好少，係你寫 啫嘛，係我寫嘅。咁就佢間屋好特別嘅間屋咧。就是一條路咧，就上一間屋嘅，斜坡上面啊，即係一兜户人家嘅啊。咁而家間屋咧，當初啊前木起嘅時候咧，又冇搞地契嘅，地嗰度唔關佢事。即係地啊，可能係張家姐幫佢起層樓，俾間屋俾佢住，起幫佢起一間屋，咪佢又就住啊，或者自己設計啊之類咁揀個地方。佢揀咗個地方住，俾人執咗，俾人執個痛腳，就是、陳水扁執個痛腳，就話：喂，你間屋咧係非法佔用國家土地喎。咁佢吹吹吹佢唔漲， 冇辦法噶啦！呢啲舊式人啦，佢而家 佢當然起咗間屋住咗， 當其時冇諗， 佢住咗卅幾四廿卅幾年，然後話咩？喂，你間屋嘅係非法嘅， 所以咪搞到身邊好慶咯，真係啊！ 終於咧離開咗之後咧，三個月之後就死咗。死嘅時候96歲，都搞到，即係佢住咗廿幾卅年 啦。咁啊，嗱呢啲即係講句尖酸刻薄啲咧，就係真係俾阿陳水扁激死嘅，俾民進黨激死嘅，真係 啊！即係佢要。佢話我要將佢做紀念館，又話我未死都做紀念館嘅。佢話你冇你走啦，走啦，快啲走啊嘛！我紀念，我紀念你。終於佢走咗之後就要紀念咗佢咁啊。咁咧，佢呢、這個佢而家呢個咧就係、是、其實有開放嘅，但係因為佢唔宣傳啦，咁啊，即係變成冇人知咁樣咧。我咧最近九月時候已經去過，終於去咗咁樣。就真係精彩得不得了間屋，真係你點你去到你我你睇到啲相啦，我真會鋪多啲睇到啲相啦，你見到間屋咧，你住喺個裏邊咧，實會長命嘅真 的。問題是你係俾人趕嗰時候就冇苦咯， 呢個趕走咪點咪即刻唔喺度咯，玩完啦，真係好陰功。咁就呢間值得去啦。咁就我再會再鋪一間屋咧，就係、是、張學良屋。張學良咧就101歲先死，101歲先死。咁咧嗰間屋仲靚過呢間屋，又係呢個環，又呢種情況啊，又喺半山嘅山坡度，空氣又好，冇鄰居嘅，獨立屋嚟嘅。咁咧全部係樹圍住佢。咁呢樣嘢咧就係我發現咧，呢啲就長壽嘅秘訣啦 ，DNA 喺度。 但係佢嗰個社會地位啦，或者佢嗰個政治嘅網絡咧，先容許佢做到呢樣嘢咯，係咪啊？仲有一個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因為蔣介石要軟禁佢嘛，咁佢唔可以 周圍去， 即係佢唔可以俾一個即係大家一齊喺度好多人喺度嘅地方俾佢，佢一定要畫一笪地方俾佢軟禁佢啊嘛，咁所以呢個造就咗佢， 造就佢係長命嘅原因咧。因為你間屋咧，你最好 長命過蔣介石啊！呢個記住一樣嘢，真係 蔣介石都唔短㗎，佢仲長啊！ 蔣介石大概90到啦，我如果冇記錯到嚇。 咁就證明咗一陣間屋咧，你間屋咧一定要要獨立屋嚟啦。 啊，你唔可以同一齊住， 唔可以一齊住啦。啊，空氣要好啦，喺山坡度啦。咁，就仲係要寧靜安靜啦。另外你少應酬咯。咁張學良嗰啲人咧，就係佢本身係一個玩仔玩家嚟嘅 ，playboy， 佢係一個又煙又酒又女人嘅嗰個 煙嘅意思唔係淨係食煙，煙嘅意思係食鴉片啊！ 煙又酒又女人，但係佢樣樣都好嘢啊嘛！佢靚煙靚酒， 係唔係？所以冇所謂嘅。你如果你嗰個身即係嗰個經濟條件容許嘅，所有靚嘢其實就冇對身體冇乜壞影響。 佢係中意食，即係識食咁啊，住靚。 但係佢有咗一樣嘢，佢講啊，佢話咧。佢嘅人咧，一瞓落牀就瞓到，瞓落牀瞓到嘅。佢有一句説話，我唔知道即係咪真啦。佢話咧，如果聽日打靶咧，佢今晚都瞓得著。 咁我可能唔識奇，因為佢坐監咗幾廿年，坐咗 唔係咁。你諗下， 監咗五十年， 唔係嗰個人嗰個修養係幾好咯嚇。咁呢個係長，即係我相信呢個絕對 係佢 長命嘅原因。 長命原因啦， 即係個人咧唔會話俾一啲事情咯牽掛到自己咯。 咁另外佢因為佢又可能係佢因為軟禁啊，所以佢唔能夠出佢 wet 啦，就變成佢人係。 其實就聽收尾話聽講咧，嗰個趙四風流朱五狂嗰個係屈佢嘅嚇，就其實佢唔係真係咁樣嘅嚇。咁佢對佢嗰個太太都 好好 只不過佢年青嗰時候，由於佢嗰個家族嘅家庭嘅背景，佢有呢啲咁嘅條件，就係周圍 wet 係咪啊？ 佢打高爾夫球啊，打網球啊， 係啊係啊， 就第一批嘅嚟真係。 但係即係生不逢時咯。咁佢亦都孭上咗一個即係到而家仲係好富爭議嘅一個歷史嘅罪名，就係如果唔係佢兵谏蔣介石嘅話咧，共產黨就唔會。即係執政嚇、啊，可以打贏國民黨啦。咁呢啲就唔喺呢個節目嘅範圍嘅。不過咧，呢度順帶提一提啦，就即係唐德剛啊教授就係嘗試做過佢嗰個 傳記啊 口述歷史，口述歷史嘅，但係做咗下都做唔到落去嚇。咁佢呢代人物咧，其實就即係民國其中一個 icon 嚟啦 ，icon 其中啊，即係正如頭先阿滿足講錢穆。嗰啲就係民國嗰陣時候咧，嗰種知識分子，其實就唔喺正統大學入邊讀書嘅。你叫佢攞個學位出嚟，佢都唔會攞到俾你。 中學畢業，中學未畢業，中學未畢業。 係啊， 中學未畢業啊，前冇中學未畢業嘅。但我睇翻佢啲書啊，真係好嘢嘅。 有我呢度，我哋都教咗好多本。 佢真係好嘢喎，佢真係佢真未讀過書，點會解釋到中國歷史？ 你冇人未讀過書，冇人未讀過書， 好多書。 佢哋嗰個家族咧喺。即係佢哋嗰個，譬如佢姓錢嗰扎咧，全部都好出名噶。錢鍾書啦，啊錢偉祥啦，啊錢基博啦，咁嗰個都係即係讀書嗰個地方嚟噶咯。所以頭先我哋講話，譬如佢冇學位咁樣，咁呢個唔構成一個問題。個原因就係因為呢啲係家學嚟嘅，佢成個鄉下本身啲人都係讀書嘅。咁佢讀嗰隻書又唔同我哋而家讀呢隻書，係嘛？仲有一個就係、佢如果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你個嗰個記性相當之好，因為佢嗰陣時講咧就係佢嚟到香港咧轉頭間住嗰時候咧，其實冇書嘅，就喺嗰陣時寫，即係嗰個中 國國史大綱， 國史大綱就喺嗰度寫嘅，就全憑自己。仲有嗰陣時冇 Google 喎，冇圖書館喎。 咁樣啊柏洋寫《資治通鑑》，係坐監去寫 嘅。嗱，你就唔好講柏洋寫《資治通鑑》，柏洋將呢個《資治通鑑》翻譯成為白話文， 佢都冇書參考噶， 冇書參考噶。 佢有寫好歷史書噶，有寫歷史書喺監督佢寫寫噶。即係另外李敖喺監獄都寫好多書噶。 咁就同我哋而家唔同啦，而家你即係冇 Google， 你差唔多做唔到人咁滯啦，真係。 佢哋真係好犀利，同埋佢一理通百理明嘅真係。 咁呢個主要就係嗰個以前個教育嘅制度同而家教育嘅方向同而家有少少唔同嘅，但係就我相信嗰個係幾合乎係精英嗰種教育方法啦，就唔係人人都可以用嗰種方法去教出嚟嘅嚇。 如果我會安排。即係設計旅行團咧，就除咗嗰兩間屋之外咧，即係張學良錢穆之外，仲去睇林語堂間屋，就睇林語堂，同埋胡適。 咁嗰扎人咧就係、是最能夠代表呢個台灣 民國，咁啊代表台灣。台灣而家就唔會攞呢扎人做代表嘅。 咁嗰陣民國人咧就係、是、個個都唔肯翻大陸。啊！呢、這個就是最大特色嘅啫， 翻親去都大鑊噶嘛，翻親去就冇冇好下場噶啦。我哋最即係到而家仲見咗姚宗儒教授，你同陳仁國比，陳仁國就到依家都係有兩個講法，一個咧就話佢即係想留喺大陸，有一講係其實佢想走走唔到，係咪啊？呢、這個就係阿應該余英時嘅講法。你睇佢下場，同而家姚宗儒教授。即係可以真係安享晚年啦， 百幾歲啊， 差一百歲啦，差一百歲啦， 百歲啦，咁、啊、超過一百歲啦， 係啦、啊，咁佢仲有個紀念館喺度， 兩個紀念館啦， 係啊， 澳門有一個，香港有一個， 喺澳門嗰個反而我唔知喎， 啊，澳門有一個，香港有一個。 陳仁國，你喺大陸而家吹到幾行，佢都冇個博物館俾佢， 咪中山大學咪可能有間 冇啦，冇啦，冇啦， 我諗留翻少少嘢， 留翻少，唔係因為佢當時抄家嘅時候咧，到而家啲手即係有部分 都冇曬， 都未揾得翻啊嚇。咁啊嗱，呢個就係即係好明顯係歷史嘅悲劇嚟咯。咁啊，所以咧嗱，講得簡單一句啦。嗱，呢個唔係政治嘅，呢個係講文化嘅。 文化 人一遇到共產黨，你仲要做咩咧？走，即係 走， 即刻走頭。 咁啊，而家最紅嘅畫家就係、是、趙無極啦、常玉啦、朱德群啦，嗰啲唔翻去 嘅，全部唔翻去嘅嘛。唔係，但係佢嗰代嘅悲劇就係連台灣佢哋都唔翻啊嘛，係嘛？ 張大千又 即係晚年最後翻啦，最後翻， 最後嗰張畫都賣四億嘅大佬，前陶元圖，咁就張大千咁啊常玉啲畫咧就冇去過台灣嘅，佢寄咗啲畫去台灣， 係咯，都唔翻去咯，大常都唔翻去， 唔翻大陸啊，咁就好多丁洪全都冇翻，丁洪全都唔翻，呢啲全部又係卅年代嗰批去巴黎嗰批啊，係嘛？咁而家都好好啊，啲畫都賣得好高價啊，係嘛？咁樣即係呢啲咁呢啲文化人咧，啲文人咧，民國時候文人咧，最後咧就選擇住喺台灣，咁嗰啲屋咧，就住睇下佢哋屋原裝保留嘅，原裝保留嘅。林语堂嗰啲咧就撞喺自己屋里边嘅，胡适就撞喺屋企隔篱，有个公园嘅。 嗱呢度仲要顺带提一提咧，就阿林语堂位千金咧，林太月咧就应该系香港以前啊读者文集嗰个总编辑， 早期编辑啊，早期编辑。 咁呢度亦都要即系介绍下啦，早期嗰个读者文集咧真系唔少嘢。就好似一年寫幾篇稿，一年啊，好似淨係寫幾篇稿嘅啫。 嗰陣時當然好巴閉，啲人工高到不得了啊！呢真係我聽有啲編輯講過噃，聽話就淨係美國級嘅人工咁樣做嘅嘢，就係即係美國 style 人，美國做嘅嘢。 我哋再以前講過啦，《Playboy》呢本雜誌全盛時期點樣咧？個編輯咧每一個月都淨係編一版文嘅啫，咁而且個價錢唔低喎、 啊， 即係係足夠養家活兒喎。咁、你諗下，一個月編一版文，你話真係咁讀者文集咧？我聽我以前係真係去到呢個水平 嚇、 真係。收尾我以前聽講嘅笑話就係點樣 咧？最好笑咧，嗰啲美國呢啲級數嘅嗰啲雜誌咧，呢寫篇文咧。唔係有人校對喎，佢有人校正資料喎。 係啊 ，check fact checker。 check fact check。 唔係呢個咧 ，fact checker 呢個咧就好，已經係好得人驚嘅，因為話咧文說啦，即係以前咧佢哋即係唔知十幾年前最想做一篇關於阿黎智英嘅訪問咧，嗰、那個資料搜集你中意做幾耐啊？做年幾啊？咁嗱，呢個講明呢個係冇 Google 年代啊 ，OK 啊，咁有 Google 年代呢啲係全部即係變成係即係多 Q 魚啦，真 係。啊，譬如好簡單，你喺你寫篇文啦，譬如話請陸羽飲茶咁樣，好多年前啦，寫好多年前。跟住個人話飲茶，跟住吐口都啖口水落個痰罐度啦。佢就去走去陸羽研究個痰罐喎，真係。 唔係佢美國版嘅。讀者文集都有呢個水平嘅， 係啊，佢真 係即係佢嗰個 你提到一樣嘢咧，佢就要真係 check out， 真係 check 係 check out 個痰罐嗰、那個。 咁、但係呢個係基於以前個出版業、印刷出版嗰個興盛嘅啫、以前讀者文集出嗰啲書好，全部都好勁㗎。 我中文我少睇啦，但中文佢哋我聽講賣好多咁咩《刑幻首期》嗰啲賣好多噶嘛。咁我就買嗰啲美國即係讀英文學講聖經嗰啲，咁啊真係好鬼正嘅，真係 好鬼正， 好鬼正，亦都好貴。咁但係值得嘅。咁我哋所以講就話咧，點解係林太月做咧？我相信唔多唔少係同阿林語堂有先有啲關係。 梗係啦，中英文好不得了啲人。係 啊，因為以前嘅讀者文集咧。其實一個最著名的地方就是他找英文嗰個讀者文集的原稿咧，譯咗做中文。咁佢翻譯個水平咧，相當相當。 然後譯翻嗰個中文嚟俾美國人睇，亦都啱唔啱文？ 係咩咁嘅事咧？ 之內係互相 check 噶嘛。 哦，有件我呢個我就反而真係知啦。但係個翻譯嗰、那個數量咧，即係你非常之羨慕，一年係整幾篇嘅。 係啊，好認真嘅編稿。即係完全係最高手嘅，真係。 咁而家你話你唔知段歷史啊？你真係而家聽落真係恍如隔世啦！呢個世界會有啲咁嘅嘢讀。 啊、林語堂啲級數咧就係咁樣啦，大佬識學貫中西嘅大佬，嗰啲文化人真係。咁另外， 咁仲要再睇睇啦，就係林語堂同阿胡適之間嗰啲關係啦。咁林語堂成日叫阿胡適做大佬嘅，個原因好簡單，佢最窮嗰陣時候應該係。問過胡適借錢嘅，咁胡適咧就唔使問，即係一問就即刻借俾佢。 梗啊，不如佢照顧下阿李敖啊，大佬。 李敖又係問佢度水啊嘛。 阿李敖要還翻阿胡適嘅債啊，100倍起翻咗捐錢去胡適嘅像擺喺北京大學啊。 係咩？ 係啊。哦胡適嘅像啊，大佬！ 但係北京大學俾佢擺咩？ 我唔知點解佢整佢整 咁呢個就係李敖嗰個江湖地位啦。 江湖地位啦， 所以江湖地位也者。咁我講得好清楚，李敖其實我估都係共產黨嚟㗎啦。 咁佢要做乜就得㗎啦，佢要做咩都得啦。 因為佢有躲嘛。但係即係補充一句啦，佢李敖喺而家台灣年青人入邊就冇地位。 冇地位咁就冇人去睇李敖屋企噶啦，而家就睇 啊。所以講嚟講去冇李敖故居屋企， 佢有故居嘛？鄭仔屋有全屋都係書咯。 係啊，咁但係呢個又冇得講嘅，咁佢睇書就好勁嘅，即係睇書嗰種。 電腦一樣， 電腦一樣，電腦。但係佢都差唔多啦，李敖都 好老啦，因為有病啊。 係啊， 不過唔擔心啊，佢。在 YouTube 仲有200-300条片， 我 谂几百条， 只系佢啲 千条片， 成千条片噶啦， 成千条片噶啦， 即系讲嗰啲。 如果你唔识嘅，唔识嘅就 自己睇啦 ，真系啊。咁就， 但系咁多人讲，咁多人嚟讲咧，你觉得边个文章系即系你自己最欣赏？ 嗱，呢啲嘢啊，有个好坏嘅，有个讲法就系睇文章睇好。其实我哋睇文章唔系睇文字，系睇知识。看知识看见解。 这个呢我跟你刚刚调转。这个真的提外话，但是我觉得就都大家有心机听的。咁事完你知道啦，譬如話最近有個所謂 Me Too 嗰、那個，即係咁嘅事件啦。咁我哋梗係唔會評論啦，呢啲就即係你打嚟張出過啫。咁事完咧，阿才子咧，即係我哋阿鬱敏安個名嘅19才子 咧， 又俾人圍攻啦。咁好多人就拎出嚟講話佢以前佢寫啲文啊錯幾多嘢。咁我哋隔離咧有本書叫做咩《修理陶傑》，咁我係睇過嘅。就算唔睇嗰本書，我知道陶傑寫好多嘢錯。但我覺得而家啲人都 miss 咗個 point， 陶傑寫嘅文唔係關乎佢，即係佢之所以被稱為才子，就唔係佢啱同錯噶嘛。第一樣嘢，佢個風格。 喂，呢樣佢仲曹傑仲好嘢，佢有句説話好精彩，佢話特登寫錯啊嘛，真係追咗啊！ 多 Q 完嘅， 即係佢意思話咧，我唔清 Google 㗎，我係 Google 嘢啊嘛，要 check 錯你咪自己 check 啦。 係啊， 即係佢意思話。反而表現嘅身材實料，即係咁解呢個得啲另一回事啊！另一 唔係即係等於你跳演舞咁樣嗱，你係身材咁啊，即係睇到啦，即係佢意思係咁樣啦，即係我解釋。第一樣嘢就係咧，佢賣嘅唔係佢嗰個資料，而係個風格，即係佢抽水呢下，譬如佢呢啲正言若反呢抽。 而家最陰功一樣嘢咧，就係個而家個。攻擊或者圍攻或者寫下陶傑樣嘅人咧，反而輸俾陶傑。 係啊， 呢個真係最慘。 我呢個我就絕對同意阿滿叔你講啦。 最慘。 呢個是其一。第二樣嘢，陶傑點解咁多年咧，即係仲企喺度咧？又係唔關嗰啲所謂知唔知料嘅事。即係佢可以 show off 好多，但係佢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文筆啊嘛。 你而家其他寫到你寫唔出佢嗰種文筆。當然你可以駁我就係，點我梗係唔會寫佢，只係我寫我自己。但你比起上嚟嗰種咁嘅，即係特別係佢有心機寫嗰啲文咧，你其他人係寫唔出呢種咁嘅 style， 即係寫唔到呢種嘅 style 出嚟噶嘛嚇。 呢、這個有呢、這個係種講法啦。另一種講法咧就係我哋又睇即係睇現世睇見識，睇見識。咁啊，即係呢個就是余光中講嘅、嗯。我成日舉一個例子咧，就係、是、余光中有一篇文章咧，直正勁到不得了，就是、寫西班牙鬥牛。佢、點樣寫咧？個鏡頭咧有 wide shot。有中鏡、近鏡、close up、big close up，一粒瘤啊，個鬥牛士粒瘤，佢都可以形容俾你聽 係咩嚟。 然後每個動作、每個姿勢，嗰件衫裏邊咧有個咩徽號，咩徽號？喂，呢啲就學問嘅功夫，西班牙嘅文化學問咧，逐樣逐樣解俾你聽。喂，呢啲嘢就係、是。完全煙世同學問啦，呢啲唔係文筆咁簡單，文筆當然流利都不得了啦。但係即係佢能夠歪縮遠鏡、中鏡、近鏡、close up、big close up，一層一層咁樣 show 俾你睇。咁呢啲就係唔係幾多個大學教授可以做得到？ 冇咁你唔可以用大學教授，而家大學教授寫乜？即係我睇好多垃圾嚟 嘅， 真係 兜嚟兜去都講冇 point 嘅，真係。 大部分嘅學術論文而家都係不知所雲，真係嚇。 而家真係好陰功嘅，真係。 所以我哋咧，即係去講呢批民國嘅文化人咧，我哋其實想推薦俾大家咩咧？睇翻佢寫嘅文。 係啊。 你睇佢寫嘅文咧，就唔係純粹。 如果你完全懶嘅話咧，就乾脆去故居，直接入去故居啫。你即刻感動，跟住你又有心機去睇。 係啊，好多時咧咁樣，你去嗰個地方，你好似 因為你去故居咧，你真真正正係近距離接觸嘅。近距離接觸嘅，直情親自接觸，跟住你又會改觀。哇！啲人啲學問好多不得了咁樣。咪呢啲古居咧，佢啲冇係原中原封不動冇喐過喎，跟住冇人住過喎，完全保留喺度。咁就你淨係睇下金啊張大千人哋個嗰支筆啊，毛筆啊，有墳墓啊，大佬有筆 不重 不重啊，大佬。人哋玩咩雀啊？你玩雀仔，佢玩金絲猴啊，大佬。佢啊坐喺個客廳度望啊出邊落地玻璃窗，嗰、那個窗中間個位置是放大鏡嚟嘅，大佬。 點解？ 喂，佢可以通過放大鏡望出邊啲花 咯。咁點解唔係望遠鏡咧？ 佢唔使行出去咁抵嗰啲花，喺望望嗰個位置就見到嗰啲花係嘛？即係呢啲真係哇！呢啲生活真一流。跟住啊，張大千食餐飯寫。今晚吃咩餸咁樣寫到俾個廚師即刻煮俾佢，大佬個廚師嗰張嘢值幾廿萬、十萬、百萬一張啦，而家寫寫今日食咩嘢，都值幾萬。 所以我成日都講咧，就張大千咧，其實應該有一本比較 decent 啲嘅傳記嘅，甚至係英文寫嘅。咁但係好可惜咧，時至今日咧都冇人做呢樣嘢啦。 張大千見啊， 畢加索 都冇人提呢樣嘢，真係陰公你話。張大千 唔係呢段歷史都有人寫過下嘅，我喺度補充翻。我哋雖然以前講好多次啦，但係都值得去聽嘅。就係、是、咧，其實當其時咧，阿張大千就係約佢嘅時候咧，係有啲猶豫嘅，係驚佢唔見佢。咁但係收尾搭到路嘅時候咧，就發覺咧，原來畢加索去招待嘅時候係相當之熱情咯。 熱情咁樣，你跟住話你中意面中畫攞面章啊？我翻譯就偷雞啊！佢話。你就冇冇講咁清楚啊！跟住有個阿張大千老婆就係 攞張最細 咯，細細嗰張啊！後嚟先知道，原來即刻鬧到佢趴街啊！真係中意邊張攞邊張啊！嗰時講嗰句 係啊，但係又係一個問題咧，就係我睇翻畢加索嘅英文傳記咧，就冇人講呢段嘢， 梗係冇講啦，一日啫嘛， 唔係嘅。喂，大佬寫畢加索個傳記咧，哇！大佬嗰本即係淨係其中一本啊！即系我拿上手系咁，即系三本夹埋系咁厚啊，大佬！ 即係對於嗰個畢加索嗰啲一生嘅記錄咧，其實喺英淨喺英文傳記咧，已經係唔係咁簡略嘅。我諗差唔多，真係差唔多每一個月都有個資料喺度。咁我好難想象，譬如西班牙寫佢傳記會點樣啦？我真係唔敢諗啊！真係，尤其西即係佢自己本身西班牙人嚟噶嘛。 而家呢個畢加索嘅苗師入咧有三間，你記住有三間啦。法國南部一間啦，南部一間啦，嗰間即係儲咗好多佢嘅嘢，即係因為佢賣嘢嗰陣時喺佢住喺法國南部，咁所以佢個人幫佢賣，咁啊留咗好多嘢喺法國度。有一間就係西班牙，就係家族嘅。另外一間係瑞士嘅，我去過。 瑞士邊度？卢加诺 卢桑 卢桑我卢桑洛桑 洛唔系洛桑啊，唔系我又下嗰个卢桑呢个另一个卢森啊， 卢森 卢森啊， 应该系小镇嚟噶啦。 呢个系德国讲德文嘅地方嗰、那个点讲咧？嗰、那个咧就系、是、西班牙唔系喺法国嗰阵时个佢嘅经纪人啊，经纪人，经纪咧。他死了就有些收藏那批畫就是個經紀拿走了 哦，死木 然後加了給個女兒然後找個地方然後瑞士給一個地方給他給一間屋給他給一間大靚樓給他還沒做廟師就是畢加索廟師有三間那麼多 這個我不知道如果 即是我都估不到 我知道我就瑞士去瑞士的時候都順便拿下去看看 你以為在西班牙和法國 西班牙就不用了 西班牙一 定很多他都不想回西班牙住 不是西班牙是家族的、家族的、這樣呢第一件事呢就是西班牙家族但外面的那個經紀呢就是經紀人呢就不合碼的一定不合碼當然是後人嘛另外同法國嗰邊咧都麻麻地嘅，都麻麻地，因為家族梗係好犀利啦。 冇嘅，呢個因為牽涉巨大利益嘅，即係呢啲。好彩佢自己家族唔內部分裂啫，大佬做無極咪咯，做無極咪老到晚年咪俾個老婆玩借咯。 佢老婆因為係。第二啊嘛， 二奶 啊嘛， 唔係二奶先係，即係實際上咧，佢應該係第二任老婆， 第二任老婆 就唔係二奶啊。 原來個仔又唔係好啱，定冇辦法，因為呢個又係唔係親生仔嚟噶嘛，梗係親生仔又唔會同佢媽媽爭啦， 未必㗎，你又唔可以咁講㗎，因為有實例㗎嘛。好啦，第一節我哋結束，我第二節再翻嚟啊。